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339集，不要过来。小小的插曲耽搁了不少功夫，毕竟刚才下着冰雹，他们也没有办法赶路，但冬至心系龙身安危，依旧加快脚步。路上又经历了几次小雨和一次大规模的打雷，但两人都没有再去躲避。将近傍晚时分，他们终于抵达纳棱格勒峡谷外面，零零散散的人影出现在视线之内，那是被宋志存派驻在峡谷外面的特管区成员，防止像刚才那两个登山者的无关人等乱闯进去。昆仑山石碑被毁之后，总局从分局和地方上调派人手过来协助，守在外头的其中两个冬至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正是当初与他同时进入特管局又一道度过培训期的巴桑和顾美人。天色不知何时再度暗下了，转瞬便是乌云罩顶，紫黑色的漩涡气流在云层中缓缓凝聚，似乎隐隐要降下什么东西的征兆。所有的气团逐渐移动，最后都汇聚在峡谷上方，正对着龙身他们所在的方位，令人惊心动魄。老熟人见面虽然惊喜，但此时此刻也没有什么寒暄的心情。巴桑和顾美人想必已经听说冬至为什么匆忙赶过来，不等冬至发问就说道： 龙局他们已经在里头两天两夜了，听说新掌门出了变故，现在正由宋局在顶替。 在你们来之前，刘清波他们已经到了，现在里头是刘清波在暂时主持大局。 特管局这边本来就是宋志存说了算，但新掌门那里阵法出现问题，他临时顶替，就等于跟龙身都进了法阵，何玉要为他护法也分不开身，总局那边需要有人坐镇，不可能所有人都赶过来，局面就有点群龙无首。别的门派不乏资历深厚的弟子在此，但他们指挥不动特管局。这个时候刘清波正好带着李寒儿跟杨守一过来，见此情状当即大喝一声： 不要乱！ 就当仁不让地接过了指挥权。刘清波虽然没什么管理经验，但好歹在交流大会时也是团队的副团长，其他人也没有心思在这个时候还跟他争夺权力。他一声喝，总算勉强维持住局面，不至于惊扰到阵法之内的人。冬至听见他们的话，也顾不上感叹刘清波终于也有大将之风了，就跟着柳四一道匆匆的往里赶。顾美人看着冬至的背影，忽然叹道： 他瘦了好多， 但也更强了。 顾美人点点头。巴桑一说，他也发现了冬至身上的气场的确比以前要强大许多，作为修行者，他们的五感更加敏锐，也更容易辨别。他们原本是一道考进特管局，一道接受培训的，甚至冬至作为一个普通人出身，起点还比他们低，但也许这世上注定有些人生来就要大放光芒，即使一时被错认为沙粒，掩盖了本身的珠光，也终有一日会令世人惊艳。 如今的冬至与之前的他已不可同日而语，与我们相比早已经更胜一筹。 眼前的危机已经不仅仅关乎他们的安危，或者说昆仑山的状况，这些人甚至是一场涉及苍生的浩劫。几个人在这里撑起天地乾坤，而外面的芸芸众生还茫然不知。飞沙走石，这是冬至和柳丝进入峡谷之后的第一个感受。如果说在外面看到的感觉还不那么明显，那么进入峡谷越往里走，就越能深切地感受到寸步难行。天色并没有暗到伸手不见五指，反而更像黎明之前的昏暗，透着灰蒙蒙的灰，但与这种灰蒙蒙一起的却是令人几乎无法睁开眼睛的狂沙飞舞， 沙粒中夹杂着一粒粒冰粒，刮在脸上像刀，生疼生疼的。但无论怎样的恶劣天气，都无法阻止冬至柳四前进的步伐。他们在狂风中艰难进行，视线之内模模糊糊地看见了一些人影。 李师傅他们应该不远了，得走得快一些。 巨响突然从前方传来，就像什么东西爆炸，连地面都震动起来。 东北角危险！ 冬至听见有人大吼，心下不由一沉。负责镇守东北角的是格鲁派的一名活佛，虽然能被请到这里来，必然是修行界的佼佼者，但这位大师毕竟年事已高，气力不济，就算身后有他的弟子在护法，但两天两夜源源不断的消耗，换作常人恐怕早就倒下了，这位活佛能坚持到现在实属不易。与东北角封印破裂同样危险的是阵法中央的龙身，黑色魔气如同无法破阵而出的龙卷风，在阵内狂躁乱窜，想出却出不去，脾气难免越发的狂躁。这些无计可施的魔气似乎将龙身当作一个发泄口，想要将它作为狂怒之下的祭品吞噬碾碎。谁知龙身虽然不动不语，却并不是那么好下嘴的，魔气非但无法吞没龙身，反倒一点一点地被它吸食进去。狂风渐渐小了一些，但阵法内的黑雾反而越来越浓。冬至看见龙身周围萦绕翻涌的魔气，也看见了龙身在吸收魔气，无需任何人解说，冬至很快就明白了对方的用意。龙身必然是想要凭借一己之力，将这些从深渊通道里涌出来的魔气都吸入自己的体内，再以自己的牺牲来封上通道。 如果真的只能这样，我千里迢迢赶过来又有什么意义？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赴死吗？ 这种时候如果冲进去，很可能会破坏所有人苦心经营的阵法。冬至咬咬牙，强忍住冲进去的念头，结印玉符帮活佛稳固阵位。突然之间法阵猛地震荡了一下，冬至顾着前头的阵位，猝不及防直接往后倒，李寒儿在他后面稳稳拖住，但何玉的一声惊呼旋即夺走了所有人的注意力。 老大！ 原本在阵法之中盘桓流动的魔气突然全部被龙身吸收进去，众人眼睁睁地看着龙身从手背抽出一把长剑，剑光化身万千，封住深渊地狱的缺口。与他则缓缓睁开眼睛朝这边望过，所有人一接触他的眼睛都禁不住为里面的邪气一震，仿佛看到了无边的恶念、怨恨、贪婪、嫉妒、傲慢、杀戮，那是人人心中的邪魔，也是魔气孕育滋生的土壤。但这些情绪原本不该出现在龙身身上。 师父！ 冬至眼含热泪，龙身微微一震，通红的双眼似乎稍稍恢复清明。他定定地看着自己已经抬起来的手，似乎在考虑自己刚才原本是想做什么。龙身嘴角溢出鲜血，像是用尽毕生的意志压下魔气在体内叫嚣着操控他的强烈意愿。然后龙身睁开眼，对想要提剑冲过来的冬至说了一句话，便在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之前起身朝深渊通道一跃而下。风卷着沙石从耳边刮过，冬至其实没能听清龙身说了什么，但他从口型上认出来对方说的是：“ 不要过来。”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